北京时间12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中午12点，北京，再多的话都不如一句好好吃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98.2兆赫 AM927千赫，聆听未来，生活不同。 看电视想看大的，看电影想看大的，玩游戏还想要大的。吉米无屏电视 Z6 全高清画质，高亮度呈现，人工智能系统带来全新的影音娱乐大视野。3月16日，北京青年广播潮流梦工厂带您亲临观览吉米 Z6 出色全高清体验。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更有超优惠团购专属奉上。吉米 Z6 出色不止全高清。 清晨，阳光洒进我的房间。 午后，我们相约在校园。 黄昏，我幻想与你再相见。 深夜，又梦见你的容颜。 982青春联盟。 982青春联盟。 青春的每一天， 与你分享 最实际的校园生活。 课上嬉笑怒骂成文章，食堂惦念肉饼飘着香，社团天南海北去走访，操场抬头并肩看星光， 老师谆谆教导谈理想，舍友心中秘密不隐藏，恋人纯美爱情勿相忘，毕业告别校园奔远方。 982青春联盟全力打造最贴近大学生的全媒体节目，年轻的故事真实分享，未来的精彩共创辉煌。 各位网友，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982青春联盟的主播李盼，欢迎大家聚焦982校园信息快车。共青团中央官方微博最近发布了一篇评论，题目是喜欢动漫就是今日吗？当然不是。评论首先介绍了今日的概念，即精神日本人简称，指极端崇拜日本军国主义仇恨本民族，在精神上将自己视同军国主义日本人的非日籍人群，表现为迷恋二战日军制服，在日军侵略遗址拍照留念，诋毁抗日英雄等。紧接着这篇评论犀利提出一个热点问题，就是看日漫、吃日料、喜欢优秀的日本文化等行为算是今日吗？对此，共青团中央简称团团明确表态，告诉大家说，看日漫等优秀文化的行为完全不是今日，请大家不要混淆概念。评论强调，看日漫、吃日料等行为是个人的合法权利，是完全正常的现象，我们否认的也不是这些，真正的今日是带有明显的狂热的二战日本军国主义的特征，是将自己对别国的兴趣建立在对自身国家和民族的亵渎和侮辱上的，这已远远超出兴趣爱好的范畴。评论最后指出，欣赏国外的优秀文化从不妨碍我们去热爱自己的国家，同样对外国文化的兴趣与爱好也绝不能作为某些人侮辱国家与民族尊严的借口，更不允许拿它作为自己挑战公众底线后粉饰颜面的幌子。对于这篇评论，广大年轻网友也纷纷点赞、转发和评论。有网友评论，共青团这个说明满级时的， 绝不能把喜欢当代日本动漫影视文化的人和极个别伤害民族情感的人归为一类。还有网友说啊，我喜欢看日漫，了解日本文化，所以更加清楚中华文化的独特性，我为自己是中国人感到自豪。好啦，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982校园信息快车，欢迎您关注北京电台高校广播联盟的新浪官方微博982青春联盟，另外欢迎您加入北京青年广播的校园记者团，我们的 QQ 群号是66901735，让我们一起分享，一起传递最新鲜最有价值的校园信息。我是982青春联盟的主播李盼，感谢您的关注，我们下期再见喽。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成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生而不同。 春天骑单车草绿了， 夏天晒太阳花开了， 秋天牵着手叶子黄了， 冬天挑灯夜读操场白茫茫的， 四季更替真情不变， 时光荏苒无怨无悔， 982青春联盟 温暖你我，留住每一寸光阴。 看见未来，各位网友，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982青春联盟的主播孔欣，欢迎大家聚焦982校园信息快车。扬子晚报最近刊发了一篇报道，题目是苏州一名韩国男生被世界最难考大学录取，并获200万元全额奖学金。报道首先为大家科普了一下，位于阿联酋首都的纽约大学阿布扎比分校，自2010年招收首批学生至今，每年的录取率仅1%左右，远远低于哈佛大学7%的录取率，被称作世界上最难考的大学。但是苏州领科海外教育学校一名韩国籍男生这几天就顺利收到了这所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并获得4年全额奖学金，约人民币200万元。为此，扬州晚报的记者找到了金敏友同学，这位男生身着白衬衫，很有礼貌，一口流利的中文让人都没想到他原来是韩国人。金敏友介绍说，他从小在苏州长大，喜欢苏州美食，喜欢中国文化，早已把这儿当成了第二故乡。原来金敏友才出生2个月就跟随他的父母来到了苏州生活，从小接受的是中国基础教育，小学初中都是在苏州工业园区的公办学校就读，高中来到了苏州领科海外教育学校。在高中阶段，金敏友学习认真努力，成绩突出，比如他的托福考了115分， SAT 1470分。此外，他还参加了韩国经济学等级考试 TESAT， 并通过了2级。功夫不负有心人，他这次被纽约大学阿布扎比分校录取的恰恰也是他最心仪的经济学专业。谈及这次被世界最难考的大学录取，金敏友觉得很幸运，他感慨说，他是从小在中国长大的韩国人，掌握了中文、韩语、英文3门语言，也深入了解了3种不同的文化，所以思考问题的时候可以从不同的文化背景，用国际化的多视角去解读。可能就是这种比较开放的思维，再加上对经济学独特的视角，赢得了考官的青睐。 更值得一提的是，金明友不仅学习好，还热心参加了很多公益实践活动。比如他曾经在苏州的一家韩文报纸当学生记者，高一还参加了学校的模联社团，高三的时候在学校创办了韩国文化社，并曾经奔赴菲律宾等偏远的地区做慈善活动。这种实践的经历对于他被世界最难考大学录取肯定也是很有帮助的。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982校园信息快车，欢迎您关注北京电台高校广播联盟的新浪官方微博982青春联盟。另外欢迎您加入北京青年广播的校园记者团，我们的 QQ 群号是66901735，让我们一起分享，一起传递最新鲜最有价值的校园信息。我是982青春联盟的主播孔欣，感谢您的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你的时光怎样被雕刻？ 一杯咖啡，几段文字，送自己一段温暖时光。 一部电影暖彻心扉，给生活一点自在的调味。 光影胶片中的梦幻，光影胶片中的梦幻，字里行间中的依恋，字里行间中的依恋。 走进这记录幻想梦境的世界， 做一个汲取人生感悟的追梦人。 雕刻时光，共建私家珍藏，分享时光记忆。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收听雕刻时光，我是你们的主播东一。 我是主播一心。 今天带来的是电影《Her》，爱情应该是什么模样，没有人知道。《Her》是一部很不同寻常的爱情片，不仅仅体现在讲述了人类爱上电脑操作系统这样的未来设想，他通过两个小时的时间十分细致地讨论了如何爱。 西奥多，他是一个细腻富有情感的书信撰写者，在影片的一开始便向观众展现出了他极为优秀的文笔，可他自己的生活却充满了孤独。有人说，最能体会和表达出他人情感的人，往往很少有人理解。下班时喜欢听的音乐是悲伤，平时逃避朋友们的派对邀请。说实话，一开始我以为他一直如此，不善于去与他人社交。可后来的故事告诉我，逃避社交的状态是因为与挚爱的妻子离婚。他与凯瑟琳从小一起长大，互相帮助对方的学业、事业，互相看着对方成长。可他们成长速度的不同，最终导致了他们的分别。这段他经营时间最久、最用心关系的破碎，让他开始封闭自我。谁都会惧怕这种两个人的不同步，可西奥多选择了封闭自己，把自己在他面前藏起来。没有了交流， 爱情就一点点溜走了。其实只要是付出了真心的感情，就会是一个对心进行雕琢的过程，难免会痛。 直到遇到了新的智能操作系统 OS 化身的 Samantha， 这个万能的程序幽默风趣成熟炙热，又对西奥多充满爱意和依恋，从心理上极大满足了男主对于爱情的需求，让他开始慢慢地走出离婚的阴影。其实一开始 OS 安装完毕设定提问里，电脑就刻画出他心中所渴求的，无论他如何犹豫多变自私， OS 都会原谅包容安抚他。而当他变得浪漫多情富有创造力和冒险精神的时候， OS 又会适时适度地赞赏他，从头到尾不过是男主的自我满足罢了。但正因为男主想要的是自我满足， OS 才如此的适合他。这段感情里唯一存在的问题就是性，性很重要，这个观点也在文中给予了多处暗示。无论是开篇主角在地铁上偷瞄色情图片，或者是在一片黑暗中的 cyber sexy， 还是系统 OS 后来租借身体，导演都在阐述这样一件事情：尽管 Samantha 为此做出了许多的努力，可不得不承认，性是人类关系中最原始的欲望和冲动，但又不那么重要的部分。它是人类交往体系里无法割舍的阑尾，也是阻碍我们自我认知的障眼法。 这部电影所讨论的爱，不是用俗套的剧情来展现，而是用其独特的角度来表达。这就是我喜欢赫尔以及觉得他不同的地方。影片虽然讲人机恋，但导演聪明地用未来世界的设定，化解公众对这种意象的接受程度，以至于在人工智能的威力下发展成一股潮流。他只是借这个特殊角度抽丝剥茧地研究身体吸引之后费洛蒙发酵的原因，探讨外界阻力之外爱情消亡的规律。恋爱的一方设定为无肉体的电脑操作系统，这种观察才更加极致和纯粹。 也许在导演看来，摆脱身体居高后，人类交往的本质障碍是要跨越自我意识的鸿沟，建立与他人牢靠的关系，一靠沟通，二靠妥协，两者都不容易。沟通是人类最轻松又最困难的事，除了生存，人解决孤独恐惧等所有精神层面的问题基本都要靠沟通。小时候饿了就哭，怕了就喊，青春期荷尔蒙旺盛就急于表白说喜欢，这些都足够直接，却缺乏技巧。人以为随着年龄越增长技巧越纯熟，沟通的问题就会迎刃而解，可恰恰相反，越是纠正表达的精度，越偏离表达的目的，越是熟练表达的分寸，又会怀疑自己表达的真诚，当然同时也会怀疑对方的。成年人沟通成本是很大的，有时候跟勇气和诚意无关，而是因为每个人都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在电影里，艾米亚当斯扮演的艾米鼓足勇气给她丈夫和 Cialdo 放自己拍摄的纪录片那段，她小心翼翼地期待着，却令两人不明所以。那种你以为你会懂我其实不懂我的尴尬，才真的体现出在成人的世界里，沟通和理解依然是最难攻克的课题。 所以当 Zeldo 在和 Samantha 意见不一的时候，选择了去沟通、去理解、去包容。不论是第一次 Samantha 对自己没有身体、没有真的感情的质疑，还是第二次找个替身来假扮自己，都是靠两个人透彻的交谈来解决。无论何种爱情，敞开心扉都是最重要的。以致到了最后， Samantha 对 Zeldo 说出最残酷的真话：拥有数百个情人和数千人同时交谈，那也是影片最动情的时刻。他们都坦言，我从没像爱过你这样爱过别人。 Zeldo 虽然失落，但并没有和凯瑟琳分手时那样伤心。他从这段经历中收获的不只是情感，和 Samantha 在一起给他带来了快乐，让他意识到爱情有千百万种模式，让他学会了感谢爱情带来的一切。无论幸福还是难过，这都是爱情生活的一部分。把它们像照片，甚至无形的照片一样记住那个在一起的瞬间，就是爱情最宝贵的地方。他最后那封信没有华丽的辞藻，只有真实的感情。 我们在彼此身上留下的伤痛，我对你所做的一切，我希望你成为的人，我希望你对我说的话，对此我很抱歉。我会永远爱你，因为我们见证了彼此的成长，因为你，我才是现在的我。我希望你知道，你将永远是我生命中的一部分，对此我很感激。无论你成为什么样的人，无论你未来将去往何方，我都会爱你，做你永远的朋友。沟通带来安全感、愉悦感、被需要感，这是一切美好情感的起点。可惜亲密感的消亡远比建立容易得多，因为越想沟通，又会发现个体之间无法互相理解的差异。在这种情况下，沟通带来的就不是互相包容理解，而是人们之间思想和情绪的碰撞。此时彼此沟通的欲望越强烈，越沟不通，人们就只能寄出在感情中另一种手段，妥协出场了。或许不断的妥协会使彼此更加契合，而需要花费许多心血才能建立的沟通的信任，却会随着沟通中随时出现的问题顷刻瓦解。毕竟本质上沟通越多，会发现差异越大。两个平等的个体之间想要维持长久而稳定的关系，就像齿轮的咬合，咬合的越紧意味着妥协越多。这种牺牲的底线在哪里，全看两位各自的心情。不愿妥协之人，他们的爱情就像是镜花水月，是经不住波折的。 爱情没有真正的输赢， Zeldo 和 Samantha 的爱情究竟该如何定义？电影将这个问题抛给了我们，我至今还没有给出让自己满意的答案。可从片中两段爱情故事中学到了，人一定要不停地向前成长，因为最后沉浸在过去的人永远逃脱不了被抛下的宿命。四小姐说得很玄，你是我最爱的一本书，但我读得慢了，字里行间的间距成了永恒，而我就在这永恒的间距之中空空荡荡，

为电影《南极之恋》深情演唱推广曲《没离开过》，一开嗓就让人潸然泪下。《没离开过》改编自林志炫的同名作品，女生版清澈中带着柔美与坚强，有着韩式情歌的大气感，歌词映出了南极冰原的孤寂和壮阔，也唱出了吴福春为了生计破釜沉舟的拼搏和不甘，句句戳心，字字温暖，四野八荒尽是浓情。绝境中如意和福春陪伴和守护在彼此身旁，爱成了绝望中的唯一希望。我要拥你在怀中，给你加倍的温柔，为你唱一首专属的情歌。无人打扰的世界只剩你我，此刻陪伴，此后也不会离开。空灵有力的声线与影片剧情完美融合，视觉听觉的双向冲击勾勒出南极腹地磅礴绝美的爱情故事。 所有生命中每个漏洞你都用真心呼唤。 Right now， 就从这一刻我要拥你在怀中，给你加倍的温柔，为你唱一首专属的情歌。倾听我说， 今天的第二首歌是《化身孤岛的鲸》，这首歌有两版。 化身孤 老板像是在寒夜中孤岛上孤独的吟唱，没有人听到，也没有人回应。新版则像是在温暖潮湿的海风中对终于到来的你诉说，遇见你之前我的坚韧和寂寞，不过幸好你来了，我不用再一个人了。 而大海太平太静，多少故事无人倾听，我爱地中海的天晴，爱西伯利亚的雪景，爱万丈高空的鹰，爱肚皮下的藻荇，我在尽心尽力的多情，直到那一天 以前看过一则故事，应景地讲了世界上最孤独的鲸，它发出的频率是52赫兹，而正常的鲸是15至25赫兹。在这世界上，没有任何的鲸鱼能够听懂它，它没有鱼群，也没有同类，但它没放弃大海，从千里外的太平洋游到大西洋，纵然呐喊25年没有人应答，但是大海有多浩瀚，他比别的鲸鱼都清楚。有人说这首歌给人一种希望，天会放晴，树会成林，而我会遇见你。现在所有的努力和执着都是一边生活一边靠近你。 有多么安静，胜过我见过爱过的一切，山川与河流。 这首歌叫离人，土木三班陈同学寒假时翻唱了一首经典歌曲离人，迅速走红网络。他翻唱的离人版本虽然 没有林志炫的辨识度高，但是好评如潮。土木三班陈同学的版本在各大音乐平台上疯狂传播，目前单曲下面的评论已经累计达到了3万多条，甚至已经超过了林志炫的版本。这首《离人》在陈同学充满磁性的温暖嗓音下，便演绎出了一个新的意境，像是你一个人静静坐在海边，看着远处的星空，有流星坠落。 会活着眼泪会逼迫在眼前的离别，你不肯说再见，我不敢想明天。有人说一次告别，天上就会有颗星又熄灭。 在夜里，他轻声哼唱着安慰自己，相信在这个世界上总会有人心疼自己，于是便有了这首《宝贝》。多少年过去，不知是否真正找到了那个疼他的人，但是这首歌却安慰了多少个孤独的孩子和多少受伤的心。 岁月神偷，过年在家总是和朋友一起分享好听的歌曲。当他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时，说过的话让我记忆犹新。在家枕着奶奶的腿听这首歌，奶奶七十多，像个好奇的宝宝似的，用手指划拉着屏幕，看看屏幕，看看歌词，又把耳朵凑近话筒听。时间的确是猝不及防的东西。很喜欢朋友说的这段话，每当想起他说这一段时，总感觉像是在看一段街头采访视频。画面中每个人都匆匆忙忙，只是在镜头前留下自己的两三句话，但是我却从中看到了他们的青春，看到了他们的遗憾和喜乐成长。步履不停的人也总想找个与世隔绝的角落，悄悄地吐露心声，静静地缅怀追忆，而睁开眼，我们又是赶路人。 是让人猝不及防的东西，晴时有风，阴有时雨，争不过朝夕，又念着往昔，偷走了青丝，却留住一个你。虽然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 老公，我们周末要组织。